你好， 喂，哎呀， 我仲，哎呀，我冇识个音啊，所以我仲喺度沉醉紧嗰个直播嗰度啊，系啊，系，大家好啊，嗱，我搞搞嘢先啦，好快。我 因为啱啱有少少 有啲 技术上嘅问题，所以迟咗少少开始啊。 次次都系咁样，我因为我系听到咧，因为我就系睇紧嗰个呢、這个咩，我要删声先啦，真系。因为我睇到我同你哋一齐睇紧个直播咧，系啦系啊，就系 delay 咗啦。系啦，咁啊啦，咁啊又到星期五晚嘅奇异档案啦吓。咁今日咧就嘉宾女主持咧就系 Hilly 啦，系啦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样咧就喺我坐中间嗰位女士系边位咧？Hilly 介绍一样。 系啦，其实佢就我家姐嚟嘅，咁佢就叫 Coffee。 系啊，好犀利，家搵到家姐出动埋。好啦，咁咧就讲下啦，我上次。上一集咧就有个灵探片就播咗啦，咁啊系 系咯，我冇去到， 佢啱啱有嘢做啦，唔系希尼都会去啦，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播片咧又唔够时间啦，咁咧就我都讲咗啊，咁啊技术上咧都有嗰啲问题啦，咁咧就会喺YouTube 咧都会会播翻一啲嘅全片播放或者有啲嘅事后即系灵探员嘅嗰啲其他嗰啲嘅嘉宾嘅啲感觉咁样啊，系啦，因为有啲片咧。上一集咧系播唔晒嘅，系啦，咁样又惊你闷咧，尽量剪啲坚啲嘅咧，咁其他嗰啲就留翻你上 YouTube 慢慢睇啦，系咯，咁样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咯，咁睇下几时佢哋成班啲蠢蠢欲动咧喺度话叫我搞呢个游地府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 我系想参加嘅，见识下， 系啦，咁咧就游地府咧，其实我系搞过一次嘅啫，咁啊即系公开搞过一次嘅啫，咁当时都 有冇机会嚟紧呢次可以大家观众有份一齐参加到咧？ 睇下会有嘅，咁但系当然要因为太多人报名啦，我们都要筛选下啦，系咪啊？咁筛选 尽量拣翻啲高龄嘅 啊，系啊，当然啦，最好啦，唔系即系话心冇料到啊，定系心理作用啊，咁又冇啦。佢本身系高龄嘅，话可能系阿姐姐都系高龄嘅喎。 佢都一时时啦， 唔系成日都系， 系唔系成日都系？ 啱嘅呢啲，系啊，我最中意听呢啲嘅，因为咧长期都话好高龄嗰啲咧，有时 画咗牙 啦，系啊，系啦，有啲咧就会有可能系自己吓自己，或者睇惯咗之后咧，有啲唔系嘅时候都会当咗系嘛，系啦，咁样佢话间歇性高龄咧系好嘅， 其实咧就唔系净系佢高龄嘅， 系， 咁佢个仔咧就小时候，因为其实人哋话细路仔有机会睇到，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以前细个就睇到啦，咁佢个仔系细个。嘅时候睇到啦，咁跟住我同佢个仔咧系同一时间俾人封眼， 系， 但系个仔咧系封咗之后就真系冇再见过， 系， 但我就隔咗三年之后就睇得翻。 哦，佢或者嗰、那个因子嗰个力度唔够，即系始终隔咗少少，应该系你哋嗰边啦。 吓， 你哋嗰边啊， 即系有遗传嘅， 你哋系啊，有遗传噶， 系真系有 系啊，因为我遇过好多 case， 好多人啲客人都系有遗传噶，系啊，咁应该我相信有遗传咧，虽然我哋系冇数据遗传学啊，冇呢啲噶嘛，咁但系应该系，因为如果系统计上里边系。 咁可能第时我生咗仔都有， 有噶，有噶，有感觉噶， 有学嘢先， 系啊，因为同佢好大感应嗰啲唔学嘢咧，系 嘥咗， 系一嚟啦，二嚟易濑嘢啲噶， 啊系啊， 易濑啲嘅，因为佢 get 到啊嘛， 但系又保护唔到自己噶嘛， 系啊，好惊，细个会好惊啦，有可能会吓亲啦，到大个嘅时候，因为佢有时都未知点样表达咧，细个嗰时已经惊咗啦， 有讲 系啦，咁样，有啲话我见嘢啊，咁样，成日有个姐姐或者阿叔坐喺床头嗰度。 我个仔真系咁噶，成姐姐喺个窗碗度嗌我啊，咁样。 但系佢 咁个男仔有姐姐有冇所谓啫？你个男人老狗姐姐咁，唔系即系话男有个男人咁样，真系系咪先？有一个姐，一个妹妹，有个阿叔咁就坐喺度望住佢哋，又点咧？系嘛？ 因为咧，其实Coffee 啦，今日咧就会分享讲佢个仔嘅小时候一啲嘢嘅。 嗯， 咁就即系我儿身系嘛？儿身系啦，我儿身仔，儿身定仔仔？系咯，儿身仔嘅小时候咧，咁佢又。跳皮啦，又成啦咁样，但系咧佢好似见到呢啲嘢又唔系话好惊嘅，所以即系佢知道嗰样嘢系 不是人或者不是正常的表现的。 是 啊，他之前我們住那个地方，其实他的仔住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拆了，就是以前牛头角上村。 哦哦，跟住 个街市 上村哦，街市 隔篱，但系而家拆咗噶啦嗰度。 哦，咁系咪跟住即系再？哦，我都唔系好清楚，记得我系咁饿嘅啫。诶，记得系跟住佐敦谷嗰头咁样。 哦，附近附近系附近附近。 系啊 ，OK。 系啊，你分享一下嗰阵时个仔，点样见到？ 初初咧，就我奶奶话俾我听先嘅，就话喂阿仔成日都。讲啲讲路喎，咁我话咩讲啲讲路啊？佢话成日见到个姐姐企咗喺个窗度，嗌佢，又话同佢玩，又叫佢攞啲乜嘢出嚟，又啲攞啲咩出嚟？因为以前牛头角嗰啲公屋咧，即系一间大嘅正方形屋，咁个骑楼咧就喺出边嘅，之后就窗啦，厕所、厨房都系喺嗰度嘅。咁、我姐咪成日担张凳坐喺个骑楼同间屋中间个薄嗰度，成日望住嗰个窗讲嘢咯。咁我奶奶成日会喺嗰度行出行入煮饭啊，又系嗰度，即系洗碗又系嗰度咁啊，就问佢你做乜成日讲嘢？佢话冇啊，姐姐同我讲嘢。咁啊，开始初初咧，我奶奶都冇乜理佢嘅。咁然之后后。咩咧？佢越讲就越多嘢，又话姐姐系点，姐姐系点咁直至啊！因为其实我当初我唔信，因为当年我后生咧，我唔信呢啲嘢嘅。 即系年纪大先会信嘅咩？ 因为太多经历啦，而家即系开始，我系同我仔之后开始好多经历啊。 而家唔系年纪好大啫， 都大噶啦， 十八岁到啦， 系啦，加到三十啦。咁然之后就有一次就。翻屋企咁，因为嗰啲公屋咧就唔系直达到去你住嗰层嘅，系咁啊！你住十三楼，去架 lift 就去到十一楼嘅啫， 因为系嗰啲 lift 唔系层层到， 系啊， 即系佢可能有啲系到九楼，跟住十四楼咁样，系啦， 系啦。咁我当吓咁嗰日咧，我就选择咗喺十一楼出，咁啊自己要行多上两层啦，咁样。咁点知一喺个 lift 度嘅时候咧，我仔已经讲。姐姐喺度啊，咁讲，但系嗰啲其实得我同埋我老公嘅啫，同埋阿仔得三个人，当时系应该系十一点半到嘅，吓、啊，总之去完玩翻嚟食饭咁样，唔知点啊，咁我哋已经静咗噶啦，其实但系又唔好惊，因为嗰阵时个仔成日都乱粒嘢噶，同埋我仔咧比较活跃噶，即系嗰时啲医生都验到我个仔有轻微活跃症嘅，所以其实佢调皮得嚟唔听啊，左搞右搞，咁我咪冇理佢咯。点解知一开 lift 嘅时候，我仔一冲出去咧，佢直情弹翻转头，弹到我个肚度，即系跑咗几步，咁我跟住行嘅啦。 好似。 撞到嘢弹翻嗰度，嗰刹那我已经系步出咗个 lift 度，嗰刹那我有一下呆咗，但我老公好醒，一手就立住佢，即系揿低佢个头喺度，匿埋眼，唔好出声咁讲。咁然之后咧，咁我咪即刻又去行，我咪跟住佢上楼梯咯。 佢仲要嗰阵时住嗰间屋咧，系喺 最尾 嘅， 成条楼 系以前旧式嗰啲楼，系 成条楼 长 啊嘛。总之最尾，总之你行 过五关斩六将咁 样。咁已经，因为其实我系睇到我老公个样变咗啊，我又唔知系咪佢睇到定做咩，我好惊。咁然之后就突然间我哋要跑翻上楼梯嘅时间咧，就同一时间就我同老公听到有把女人嘅笑声，但系佢嘅笑声咧唔系喺好远传嚟，喺我只耳仔窿度笑咁样啊。佢嘅声系咁，即系嗰啲咧。即系佢比我更加尖咯，因为我把声沉啊，佢好入我耳噶， 明明玩嘢咁嘅， 系啦， 即系玩你咁嘅态度。 系啦，咁然之后我个仔又即刻擘大只眼咯，咁然之后咧，我老公就揿住， 你咪，其实佢都听到嘅意思， 咁 即刻 弹， 即刻，如果即系三个人听到嘅， 系啦，然之后咧，咁我哋已经由十一楼跑到上十二楼，然之后再听到嘅时候，我就有少少。发癫啦！我一拧住面， 追住行啊嘛。 系啦，我一拧住面，我你唔好再搞我个仔啦！我话我唔识你，你唔好搞我个仔啦！我你搞咗好耐啦，咁讲，然之后就好似静咗啦。佢静嘅时间咧，同我平时翻去嘅 感觉不同啊，即系你平时都有少少新气咁样，你行过啲路咧，你行惯嗰条路，你系唔会惊嘅。但系当时咧，好似所有嘅嘢我都再听唔到咁，即系好似静晒， 好似由一个好熟悉嘅环境变咗， 系啊，连啲灯光咧都好似突然间唔同咗，暗淡咗，成条冷巷嗰一刹那，我望过去都系暗淡咗，但系我冇理咯。咁我哋一路跑跑跑，急脚咁翻到去最尾嗰度，咁一开门，我奶奶即系见到我哋神色咁样问咩事，我话头先咁，然之后我奶奶系啊，成日都讲呢啲噶，吓死我咁讲咯。咁我哋都嗰阵时又后生啦，唔识啲咩师傅啊，唔识搞就由得去咯。系啊，即系唔知点啊！即系我始终我都见唔到嘛。 咁系咁即咁，但系你都相信噶嘛？因为你听到啦嘛，你肯定 嗰时咪开始 弹嗰下，就肯定系撞到嘢，飞弹翻。 系啦系啦，嗰下就开始信咯。 系啊，咁已经信咗啦嘛。 信唔信？但系你始终冇 渠道去帮下手嘅咩？ 唔识啊！ 哇！如果咁样，如果个个家长好似你咁样，我始终搵唔到食嘅，冇生意嘅。 咁然之后，过咗一排就妈咪识咗个朋友系泰国人嚟嘅。 终于妈咪识到嘢啦！ 妈咪啲朋友嚟嘅，因为我哋即系讲啦，咁啊，系一个泰国嘅女人嚟嘅，但系识讲我哋啲话嘅，好清嘅。住了很多年，咁佢有一次咧就请咗个师傅，泰国嘅师傅嚟佢屋企坐，咁咧我妈咪就请咗，即系听我妈都听人讲话，喂，如果你请师傅食饭或者嚟屋企坐咧，好荣幸噶，即系嗰类嗰啲啦，咁我妈咧唔执书噶啦，咁又请咗翻去啦，咁我哋咪又去啦，去到嘅时候好奇怪嘅，咁我哋闩咗门之后，因为嗰啲系揽闸嚟嘅，即系望到楼梯， 即系闩咗一个个窿望到出去， 系啦，阿仔就讲佢话妈咪， 唔系应该讲事前咧，佢你而家讲呢间屋咧系我系阿婆间屋嚟嘅，咁就喺 我舅公 系十二楼系嘛，定十一楼，即系我自己间屋咧就喺九楼嘅，咁当其时我啦。同佢个仔啦，我仲有个同学仔啦，中学嗰阵时候我已经有个男同学仔，咁就因为知道佢哋话有个师傅嚟，咁佢就话你带埋我个仔上嚟啦，咁我咪同我同学同埋佢个仔就一齐由九楼 行楼梯上去， 系啊，行楼梯上去嗰个地方啦。咁我哋一路原本行咧都冇特别嘅，亦都唔觉得有啲乜嘢，我亦都见唔到啲乜嘢嘅，直至到行到去嗰层。行到我谂出咗楼梯口嘅几步啦，佢个仔就讲，佢后面嗰个叔叔做乜成日跟住我哋嘅， 但系我哋系见唔到， 系啦，跟住我同我同学咧就你眼摸眼咁样望一望， 佢哋两个系咁跑咯，系啊，奔走， 跟住又望一望后面 冇人 喎，咁样有一条长直走廊，好长嘅走廊， 好彩住中间， 系啦，跟住直情望冇嘢，佢又企咗喺度，跟住我哋咪行啦，咁样掹咗佢就即刻跑到去我婆间屋噶啦，跟住就系入咗屋之后咧，就系到佢讲， 佢仲未入嚟啊，咁 系啊系啊，入咗佢同我佢讲话， 同 我 妈咪讲，同我妈咪讲， 佢出面个叔叔咧冇入到嚟啊！佢企喺门口， 佢想入嚟啊！咁讲，咁我妈咧就望出去冇人啦。咁然之后入边个师傅喺度嘅，个师傅就话闩门啦，唔好理佢咁样。因为佢系讲潮州话噶。 个师傅 系啊，佢讲潮原来佢识讲我哋 好多潮州人噶嘛，系啊， 咁 潮州华侨。 咁我哋就我妈就好快就闩咗门啦。咁嗰个泰国女人咧，咁同嗰个师傅就喺度讲泰国话。但系我哋望到佢嘅神情咧，话。帮我听，好似 有唔妥， 有唔妥啦咁啊！我妈咪，我条系咁同我妈讲，你快啲帮我问下咩事咁。 系啦，咩事咧？ 然之后佢就话，出边系企咗个男人喺度。佢话，呢个细路系真系睇到咁啊。 主要佢个仔系讲嗰阵时个男人个头系 三角形嘅， 倒转啊？ 唔系啦， 唔系 个师傅， 我哋唔识咁 就话佢个头唔系三角形，而系削咗一边走， 冇咗半边头， 冇半边头，所以个细路见到佢就话系三角形。 系啦，我个仔仲喺度同师傅咬，唔系啊， 佢 系 三角形 噶，佢唔系， 但系又唔觉得佢好惊， 佢又唔惊，好似冇嘢咁。佢话，然之后咁，我哋就开始引导佢讲嘢。佢话唔系啊，佢成日同我哋一齐噶，咁讲。 即系呢个叔都有嘅，呢个所谓阿叔嘅灵体，三角朱古力系咪？ 系啊，三角朱古力成日同我哋一齐 都系有嘅，即系不嬲都有。 系啦，不嬲都系啦，就唔系讲话嗰个女人啦，又多咗个男人出现啦。吓，咁咗个仔就喺度讲，然之后咧就开始，然之后系啦。佢就问 咁我老公就其实都唔系好信嘅，就去坐埋一边。咁、阿师傅就同嗰个泰国女人讲，我话呢个男人系边个嚟啊？咁我妈咪就话，我个 女嘅老公 叫咩？系啊系啊，我女嘅老公 咩事啊？ 即系我女婿， 你老公啫，系嘛？ 师傅问佢老公系边个？ 咁我妈话系女婿 人嚟嘅嗰个，你清楚 系 嘛？ 人嚟啊！然之后咁就佢话嗰个男人系跟住佢嚟， 即系三角形头， 三角形嘅系跟住佢嚟，唔系跟住你个仔嚟啊！咁我就开始好惊，我咁师傅点啊？有冇嘢帮到手啊？点解佢会跟住我？ 系咯？点解咧？好啦，咁啊 ，Coffee 姐，我哋停一停先。究竟 Coffee 讲紧嗰个三角人头跟住佢老公系咩事嘅咧？系啦，咁同埋咧，系啦，下一节啦，同埋我要讲一句嘢嘅。而家坐喺师傅隔篱，系咪仲荣幸咧？我哋转头翻嚟第二弯嘅奇异档案，转头见啦。